You're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. 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，

手变心念，连泪水都很甜。 心也被暖开，风从海面吹过来，阳光洒满金色的爱，风

偏执的少年。 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话说女人的最初，源自男人的泪哭，找不到幸福，呼吸。伤痕泪骨，你和他一副弃之可惜的态度，手牵手克服一切，是扶持谅解，过向天冲各自生命那块缺、哎、耶，我说男人女人呀，有太傻的想法，会挣扎难自拔，是怕感情匮乏。男人呀女人呀，越是想伟大，越拼凑不如优雅，道别是成熟的做法。请拍 错也许很少，中的枪爱得到手的煎熬，华丽的无法低调。